我们在有效的恩召讲了恩召和重生之间的关系，也读了很多的经文，也说恩召呢就是神的大有能力的不变的不可抗拒的或者绝不突然返回的圣洁的崇高的呼召。现在我们来看，也就是讲义的第23页，谁向人呼召？ Who is it who calls men and women? 答案是父神呼召。神呼召人，叫人与基督同得份。可是呢，圣灵呢，是与这个呼召，就是与神的道同作见证的那一位。God the Father calls men and women in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Christ. The Holy Spirit witnesses with the word, with the call. 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26节，耶稣说，这个保惠师呢，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灵。14章26节，父差灵。15章26节呢，是我差保惠师。这圣灵是既然是父差来的，也是也是耶稣基督所差来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6章第24页，第7到第9节。然而我将这个真理告诉你们，我去是为你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扎心之罪这件事情，为罪、为义、为审判，扎心之罪。好，这是圣灵与神的道同作见证。可是谁呼召人呢？是父神呼召。下面呢，我们就来看圣灵的见证，第24页，圣灵的见证。这方面呢，有三大段。第一段呢是一些经文，第二段呢圣灵的见证是什么，然后第三段呢解释一下圣灵的见证和其他的教义之间的关系，比方说与圣经的权威的关系，与得救的确据的关系，与讲道传福音的关系等等。我们先来看圣灵的见证，圣灵的见证一些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1章第25到27节，耶稣基督说，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但是呢像婴孩就显出来。耶稣是对父所讲的，所以父是将天国的奥秘启示的那一位。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Okay? 所以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耶稣基督圣子对圣父的认识是独特的，圣父对圣子的认识也是独特的。 There is a unique knowledge of the Son by the Father, and there's a unique knowledge of the Father by the Son. 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的神和你们的神，我的父与你们的父，我们是收养回来的。耶稣基督是父神的独生子，父是父，圣父是圣父，不是圣母啊，是圣父。圣父是子之父，圣父在永恒里是子之父，我们是收养回来的。子是子，我们是收养回来的。子是父之子，子是在永恒里为父之子。所以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是独特的，是没有人有的。所以父认识子，子认识父 in a unique way， 这个认识是独特的啊。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所以要认识父神，认识耶稣基督呢，是出于主的主权。圣父、圣子向人启示他自己呢，他们自己呢是有选择性的，是只愿意指示那些人呢才认识父，而这个启示的结果乃是人们认识上帝，认识父上帝。所以认识父是只愿意指示哪一些人，而且呢，血肉是不能够向人启示的，只有父。啊，马太福音16:17，就是彼得啊回答耶稣的问题：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一起来读16:17。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好，所以按照真理去认识基督，认识了又相信，相信了又承认。 To know Christ, to believe Christ, and to confess Christ, 乃是基督在天上的父所指示的，不是血肉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应用，一个 application， 就是传福音、查经，这些都需要圣父的美意教导我们、指示我们。我们不是独立的凭自己的理性、科学、智慧可以认识父的，都是神开恩、开我们的眼睛。下面我们来读，我想很熟的经文，约翰福音第6:44-45，来，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好，耶稣在这里说，只有父吸引的人才能够到基督那里，是父吸引他们，父得到他们，得着他们，或者说呼召他们，他们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且末日要得到永生，得到复活。这些人呢，是按照经上所说的到父这里来。凡是听见父而学习的，or who hears the Father, learns from the Father, 都到耶稣基督的那里来，听见又学习。父上帝，所以父上帝呢，透过教训来吸引人到他跟前。实际上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教导，要从事吸引人到父面前的教导。严格来说，传福音跟教导是分不开的。刚才下午说过，新教徒从来不开布道会，因为他们每一个星期的讲道都讲基督。那不表示说他们只是讲约翰福音3，不是的，他们讲耶稣基督是从整本旧约和新约讲的，每一篇都吸引了人到父面前来。因为父上帝是要人听到他的教训学习，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们华人教会的传统呢，不习惯说我们要听要学习。一讲到学习呢，就让很多弟兄姊妹认为这个是头脑的知识。在圣经里面有一种知识，有一种认识，或者说圣经里面唯一父神所接纳的知识或者认识呢，就是认识他跟他的儿子。Okay. There is a knowledge in the Bible that is not head knowledge. The only kind of knowledge that God accepts is to know Him and to know His Son. 所以认识神，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要我们做的。那这个信道是听道而来的。我记得20多年前在波特里一个人中间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他们说我们以前呢去听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是这样说的 ：We used to study with them。现在呢，跟你学习了，以前听 因为我这种基要主义，我不是来自改革中的背景的啊，我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独立的基要主义的进前主义的神学院在香港。那所以呢，一听到他这样说，哎，他说我们 used to study with the Jehovah's Witnesses, now we study with you。那就是，哎，难道他们觉得我只是在给他们灌输、给他们头脑的知识吗？不是的，人民心里面追求真理，当然是需要透过学习的过程啊。当然，我们所教导的要很谨慎，真的是从神的话语里面高举耶稣基督。坦白说，今天的华人教会的神学教育啊，很多时候。我所指的是，新约、旧约书卷的学习，包括神学院延伸制跟成人主义学。往往我们读完了一卷一卷的书卷，弟兄姊妹得到的是一大堆的历史、地理、人名，琐碎的资料，得不到这卷书主耶和华如此说 ，This is the Lord 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从大体来看圣经，每一卷书卷究竟讲父子灵讲什么啊？这个要高举起来，因为你们查考圣经，因为经上指的是我，这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话。那我们查经也要沿着这条路啊，凡是听见父学习的都到主面前来。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三到十五节，等真理的灵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所以圣灵要荣耀基督，要宣讲基督。宣讲什么呢？宣讲他所授予我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给他的，在基督里的一切，耶稣基督给圣灵来教导我们。好，第二十六页。所以圣灵带领人，圣灵宣讲，圣灵宣告，圣灵的教训来自圣父圣子。好，下面有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跟二十七节。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平信徒神学教育啊的一个课程。那为什么平信徒读神学这么重要呢？下面这两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或者说为什么平信徒读神学可以读得来呢？ Why is it the lay people can study and learn something? 啊，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来，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或者说都有知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说圣灵有一个恩膏高基督徒的这个工作，而圣灵呢是带基督徒进入到一切真理，或者说知道这一切的事，或者一切的事都有知识啊。这位圣者是基督，我们不需要啊，我们从基督里面受了恩膏，我们不需要教师。这个意思呢，当然不是说教会不需要有教导的事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圣灵的教导是超乎人的，绝对是超乎人血肉的教导的能力。那下面呢，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到五节，然后第六到十六节，这里呢我们有的时候读这两段的经文，很长的经文呢，会觉得摸不到头绪，懵懵懂懂的 属灵人参透万事，十五节，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谁能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属灵人参透万事，所以呢，中国大陆某一些的不是所有的有一少部分的教会，招待外来的教导的培训的老师呢，他们是属灵人参透万事，所以他们先要摸这些外来老师的灵。所谓摸他们的灵的意思，就是听他们的祷告跟讲道，合符他们的标准，第二天还可以再讲，不合符的话呢，就请他们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属灵人看透万事。可是属灵人看透万事是不是这样来解释的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讲的是，他是使徒，他讲的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的大能的明证啊，所以他所传的福音是在乎神的大能。不过保罗是以使徒的身份，靠着圣灵的大能传神的道。然后第六节开始呢，然而在完全的人，完全是指成熟，完全的人中呢，我们也讲智慧，但是不是讲世上的智慧啊，也不是在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就是不是讲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灵界的人间中间的，不是讲的是什么呢？是从前所隐藏神的奥秘，从前隐藏的哈，但是呢，现今呢，揭露了。第十节，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从前是隐藏的，是奥秘的，可是呢，虽然是第八节，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可是呢，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渗透了。一些的福音派信徒喜欢这样的解释这段圣经，神的奥秘是很奥秘的，很奥秘的，很奥秘的啊。那像谁显明呢？像属灵人显明。属灵人是谁呢？是那些不属魂乃是属灵的啊。意思就是说呢，是用某一种的神秘主义来解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想我们可以用一个历史的，就是启示历史、救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神从前所隐藏的是什么呢？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从旧约圣经神所隐藏到新约的时候，圣灵就显明了。圣灵渗透万事，就是上帝的深奥的事都渗透了。圣灵是与父与子同永同尊的。 He is co-eternal wi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而这一位永恒的三位一体的第三位的圣灵启示了关乎神的事情，给谁知道呢？给使徒保罗知道，也给一些圣灵所恩膏的人知道。所以这里呢，是指救赎的历史，从旧约到新约，从隐藏到揭露，然后呢，从使徒，从圣灵到使徒，然后到全教会。总的来说，圣灵呢是教导，但是呢，圣灵的教导和属血气的人呢是两码事。属血气的人是不能领受，第二十八页，也不能教导。属灵人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圣灵、体贴圣灵、在圣灵掌管之下的人，可以领受圣灵启示的也可以教导。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到七节在第二十八到二十九页不信的人呢，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但是呢，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我们的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耶稣基督的面上。神乃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吩咐光从黑暗出来的。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好，这是他的创造。神的救赎的工作呢，要叫我们在心里面被神救赎的光照，好叫我们得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力 啊，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那啊，哥林多前啊后书第三、第四章都讲到这方面，就是说，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当我们来到基督里的时候，神就把耶稣基督的荣光，也就是借着认识神、认识基督的荣光，反照在我们的心里面。世界上的人是弄瞎眼的，我们有光，这光哪里来呢？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神就让这个认识他的荣耀、认识他的光 the light, the glory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认识神是一个荣耀，认识神就是知道光，认识光，这个光要反照在我们的心上。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基督里，而是圣灵带我们到基督里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主乃是那里啊，我们从荣耀进到荣耀，是因为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光照我们，与神的道同作见证，我们进到基督里，就得到这个认识父、认识基督的荣耀、认识他的光啊。或者我们看一看这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链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啊，第十五节，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什么时候归向主，帕子就什么时候取出了。所以这个不信的帕子呢，只要人归向主耶稣基督就除去，主就是那灵，耶稣基督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好，下面这句啊，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说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啊，借着悔改，借着信心到主的面前呢，我们就敞着脸得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所以主耶稣的荣光就反照在我们的面上，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我们被耶稣基督的荣光反照在我们的生命里，得到这个荣耀呢，是圣灵变成的。这个工作，这个 transformation，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荣光改变我们，反照叫我们得到荣耀，是圣灵的工作。Okay， 再说圣灵带我们到基督的面前，敞着脸，基督的荣光反照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子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不是说我们变成神，乃是说神的圣洁公义就照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得到荣耀，而这个呢是圣灵的工作，是主啊，英文不是啊，这个句子的构造很不一样的啊啊，我们就啊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就好像主就是灵，意思是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也是圣灵这样子的荣耀 ，as the Lord, the Spirit。所以圣灵呢，不单是教导啊人关于耶稣基督，圣灵是将这个认识基督的荣耀带到凡是来到基督面前的人的。第二十九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啊，保罗呢对不起，讲这个之前呢，或者我们再做一点点的应用。刚才我们说，当我们敞着脸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啊，基督荣光就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意思就是说，第二十九页讲到乃是敬拜，讲道者高举耶稣基督，听道者则以赞美、任性、顺服、敬拜上帝。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敬拜的意思。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只可能敬拜认罪，然后再一次的投靠他，信靠他，委身顺服他。这样做的时候呢，神要改变我们的形状。所以讲到敬拜，就是要带人来到父子圣灵的面前，来经历，来认识，再一次的欣赏赞美他的荣耀，而神的荣光。什么叫神的荣光呢？不是音乐演奏的好不好啊，不是一定是讲到这有没有人流眼泪。神的荣光乃是这个光这个字啊，跟圣洁有密切的关系的，是神的圣洁降临在教会啊。讲到乃是敬拜，或者说敬拜乃是呢来亲近这个圣洁的神，这样子我们能够变成基督的形状。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5-7，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满着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也效法了主。第2章第13节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福音借着圣灵和大能传到帖撒罗尼迦人中间的时候，他们所听见的，他们就领受，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以为上帝的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叫人领受神的道，不以为是人的道， not as the word of man but as the word of God。 他们知道这是神的道啊，保罗啊，道他们中间传的道，他们扎心知道这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呢也是圣灵的工作。好了，下面呢第30页，我们现在来归纳一下，把圣灵见证的这个工作呢归纳一下，记得吗？我们再来一次哈。呼召是父神借着他的道圣经福音得到人的生命。圣灵做什么呢？圣灵是见证这个道的。呼召的结果是人到基督的面前，进入到基督里面。圣灵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与神的道，就是呼召人的那个道，与那个道同作见证。好，我们来看第一点 A， 圣灵有一种教导的工作，称为见证啊。圣经里面称它为见证。这见证的工作，圣经里也称为启示、教导、灵引、说话、光照、明证、显明能力等等。第二，圣灵的教导的工作呢，是超乎人的能力的，教导人认识父、认识子所知道的。我们已经读过了马太福音16章17节，耶稣说彼得所知道的、所认识的，不是属血肉的，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他的，乃是天上的父启示的。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来到父的面前。好，所以这个圣灵的教导的工作呢，是要人认识父与子，所以这个是超乎人的教导。我再来一次哈，人所做的是传福音，圣灵所做的是一个超自然的教导、超自然的光照的工作。好的，我这样再归纳一次好了。是人得到救恩，第一件事情是父呼召人。父神用什么呼召？用神的道。圣灵做什么？圣灵来光照、来教导、来给人扎心治罪、给人有信念来做大能的明证。那人做什么？人是传福音，但是吸引人到基督的是父，而叫人心里面说，是啊，这个不是人讲的道理，这是从神而来的道理，这个信念是来自灵圣灵的见证。再说一次啊，父得到人的生命， 这个就是传福音，这个就是福音来改变人，这是神做的，圣灵陪伴着神的道，这个也是神做的。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忠心的去把福音神的道好好的传讲，父神来吸引人到基督面前，圣灵来见证这个吸引人到基督。